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。我是 Jason 陈柏宇，坚持收听988。 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个故事，系发生喺四川山路嘅事件，系真系假，无人知晓。走长途嘅送货司机，阿唐喺间货运公司做跟车嘅，呢间货运公司经常要穿州过省咁送货。有时一架大货车，有时就会有几架一起送货。而阿唐因为仲新，所以好少跟夜车送货的。但是今次因为公司接到一个好大的订单，需要同时四架大货车一起赶送一批货品到四川，就叫埋阿唐帮手跟车。负责带头的是好熟悉四川山路的司机昌哥。准备紧货品嘅时候，唱歌就讲下一啲山路嘅怪事俾阿唐知道。如果你见到路边有人向你招手，千祈唔好停车啊！因为只要你一停车，突然后面就会有架车撞你，车祸就咁发生㗎啦。如果好彩你冇死到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路边根本冇人，係嗰啲之前出车祸过身嘅怨灵喺度搵替死鬼咋。阿唐听完当场毛管动，上车的时候阿唐见到昌哥的背包咁胀咁重，就多口问句：昌哥啊，两日车程啫，要攞咁多嘢嘅？你个背包好似装满好多衫喎。昌哥就话：以防万一有需要用到啊嘛，你唔好问咁多啦。山路崎岖，昌哥揸住架大货车负责带路，后面仲有三架货车一路跟住。阿唐虽然好眼瞓，但系惊瞓着咗会被昌哥闹，就一直顶住，不停咁揾话题同昌哥倾偈。昌哥都乐意将佢咁多年揸货车遇到嘅奇奇怪怪事件分享俾阿唐知道。我曾经见过一个老婆婆冲出马路。我当时以为撞到咗佢，点知落车睇咩都冇。昌哥讲嘅时候手指住个背包，所以我都会准备啲唔同嘅祭品，金银衣字咁。如果遇到咩怪事，就会即刻拜下，祈求佢哋唔好搞我哋，可以顺利送货收工。阿唐先至知道，原来揸夜车送货系咁辛苦嘅。就喺呢一个时候。唱歌突然放慢车速，货车的车灯照到前面路中间有两个小朋友在那里玩着。当时是夏天，但是那两个小朋友穿着厚厚的大衣，还扎住古色的辫子。唱歌停下车，阿唐就说了，半夜三更哪个给自己的仔女出来马路玩这么危险啊？等我下去抱他们去一边吧。唔好落车，唱歌一边讲，一边喺背包度攞咗两个红包封。阿唐就即刻意识到唔妥，就坐定定，唔敢再出声。唱歌将几个硬币放入红包封，打开车窗，将红包掟去货车前面，跟住就示意后边嘅货车一齐熄咗车灯。山路冇街灯，加上货车所有嘅灯都熄晒。变得漆黑一片，连昌哥在隔离他都见不到。阿唐惊到不敢动动，又不敢出声。突然间他感觉到有阵阴风由前面吹过，火车闩了冷气，前面又是一块大挡风镜，怎会有风吹入来？阿唐吓到不敢出声，不敢乱动，不敢开眼。过咗冇耐，风停咗，唱歌就打开车灯。阿唐向前面一望， 两个小朋友已经唔见咗，而昌哥就好似冇事咁继续开车赶路。阿唐亦都唔敢再问。直到大家安全到达四川货仓，落咗货，大家就到附近嘅旅馆休息食早餐啦。阿唐先至问昌哥究竟发生咩事。唉，夏天点会有人穿住厚厚嘅大衣㗎，一睇就只係附近坟场过嚟玩㗎啦。但係点解要订红包出去呢？排路钱啦嘛，唔俾啲钱佢哋唔俾我哋过㗎。嗰两个小朋友仲走入我哋架货车攞走咗几粒糖添。阿唐先至醒起，放喺车窗度嘅嗰包糖原来係有咁嘅用处㗎。当大家食饱准备上车返去嘅时候，阿唐见到嗰两个红包封黐住喺车尾灯度。昌哥见到就即刻喺背包度攞咗啲金银衣纸行去路口，连同嗰两个红包封一起烧咗去。阿唐就问昌哥点解红包封会出现喺车尾灯度嘅，唔係应该俾嗰两个小朋友攞走咗嘅咩？昌哥就话应该係我哋冇俾够钱佢哋跟住我车尾啩。下一期继续同你讲怪异。 九八八三米兰 FM 93.3，我是陈世安。